啊，也就是说你整个的抵抗力还加强了。 对，然后也不做梦，好像。 你瞅瞅， 你看看 啊，什么事儿都不想。 哎，可是 早上起来再来一个，那叫什么来了？鸡蛋灌饼儿。 对， 吃的可香可香。我告诉你，两分钟的时间就我脸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鸡蛋灌饼没了，居然。 哇，我跟你说，真的太好吃了， 太可怕了。 以前咱们单位后边有个叔叔开的叫帅哥功夫饼，由于拆迁，然后他离开了。 是因为有帅哥所以才去的吗？ 帅哥年纪大概51岁。 老帅哥。 哎，老帅哥，我记得当年刚开始有微信的时候，然后他就已经说加我一个微信呗，给我5星好评。他就觉得哎呀，必须给个好评。我发现这个鸡蛋灌饼真的，我们对他有一种说不出的爱， 就是因为那种鸡蛋的香，油的香，再加上里边，比如说我还经常加一些火腿呀，什么鸡肉啊，那种肉的香就特别的， 说实在 吸引人。 就是咱俩对烙饼挥不去的爱，是不是？ 烙饼卷卷一切，哎，我那天还真是从网上查了一张照片，就是烙饼卷一切，大饼卷一切，还有专门这么一个店，好像 有啊。这不是在天津当年火的不行？ 哎呀，累呀。 但是那个，我觉得天津好多的那个里面的菜码啊，就是饼码不一样，里头不要有加臭豆腐的，加小咸鱼的，还有加这个肘子肉的，反正就地取材嘛，就是店里有什么， 就是北方有什么，天津有什么，咱们都加。 我个人觉得加点菜，加点甜面酱就完美了。 就挺 OK 的。 对对对， 你看看这好多年前珊珊就已经喜欢上大饼卷一切了， 饼和一切。 对，现在呢对他还是情有独钟。 对，你这早上起来早起 啊，真是啊，你也喜欢早起啊？ 这早起的时候不得配一个他吗？但只有早上起来吃他不用担心啊。 对对， 因为油啊， 是可以消化掉。 咱俩在人生的都有一个阶段，就是眼看着这人就被吹起来了，就是在食堂吃烙饼卷鸡蛋的岁月。 哎呦，我告诉你，现在我也被吹起来了，依旧被吹着。你没觉得吗？我最近胖多了。 你最近吃那个了吗？ 我最近没吃，但是我吃别的，我夹不住。 什么呀？ 我喜欢上别的了。 什么呀？ 就是 你告诉告诉我吧， 咱们台卖的那饼干巧克力，就那一盒一盒的。 哦，那已经我已经戒了那儿。真的，那个摊位现在我已经不去了。 哎，你能告诉我怎么把它戒掉吗？ 这我现在真的都不去了， 就不去了。 去那儿最多买杯咖啡，就不去了。 但是你家里，比如说你这个洗衣液呀，什么洗发水啊，你 小卖部可以去啊。 就是小卖部里边那个卖巧克力呀，卖饼干。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架子我也不去。 哦，就是那个架子你就不去。 对，是这样的。我最近吧，可能是年纪大了之后，那个口味有点变化 啊。 巧克力我喜欢腻的。我不喜欢甜的。 那你就是喜欢黑巧克力呗？ 也不是，就腻的，奶油 的， 牛奶味重的。 那不是甜度更高吗？ 咱们那儿的那个货架上的那个 F 打头的那个太甜，齁。 多香啊，我告诉你，我看一部电影，那一个大的里边得有30多颗吧，30多粒应该。真的。对， 反正、那个、 我就没了。 真的，那个我以前特别爱吃，但是就是因为它太甜，因为吃完了之后嘴里反酸。我后来就不是那么喜欢。 没事了 哦， 吃完了继续嗑瓜子了。 咱俩阶段可能不一样。 哦， 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10年前、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就是这公司的。 哦， 然后以前就是他是专门做进口食品，在中国卖零售店的。那时候一觉得同学有一个卖吃的特别好，他就老跟我说来公司吧，有临期特价的，我卖给你。我说真的？ 卖什么呀？直接除给你？ 没有，真的。 同学真是， 我直接上他们仓库后门，他把临期还有2个月左右的那种拿出来，或3个月的。我说给你多少钱？他说你看着给吧。我记得特别清楚，10年前啊，我给他300块钱。你知道最大号的纸袋吗？ 哦， 就是需要那袋子那个纸绳特别长，需要挎在肩上的那种纸袋， 他们能背上那种感觉， 一整整纸袋那个。 我天！ 所以我吃伤了。 那算了，那算了。 哎，我其实有一个， 你那个时候居然没吃出糖尿病，太可怕了！ 那 么吃， 那时候小，代谢好啊。 哎， 我有一个经验，我最近发现 啊，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当你爱吃什么的时候，你怕胖， 嗯、 我就扛着不吃。最后，比如说举一天例子啊，有一天晚上我特别想吃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后来想，哎呀不行，这太晚了，晚上得吃胖，吃一苹果吧，吃一苹果，吃完之后感觉没吃一样。吃根火腿肠吧，吃一根火腿肠，然后火腿肠觉得也没吃一样、 啊、 那现在是我们同学买一个什么炸鸡翅，我说好吃两炸鸡翅吧， 后来到九点实在不行了，我穿着衣服大冬天就要下去买一碗最开始想吃那东西，里外里没事就搭进去那么多， 你看看 还不如刚才想吃直接去呢， 直接吃，吃完了满足了回来睡觉了， 没错。所以我现在的经验就是，当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往死了吃，吃到腻，吃到烦，然后以后这东西再也不想吃了。 我天呀，这方法只是仅仅哈适用于苗山，大家可千万别效仿啊。 哎，就那个有一个膨化食品压土豆 啊， 空心的那个 啊，对对对，我也爱吃， 有那么三四年我 爱吃 到疯，然后呢就是三连包你记得吗？有一买买四个三连包， 我天哪， 然后吃完了之后再去买，所以那个像那种大型仓储超市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 你说不胖你不胖谁胖， 哎，然后现在吃伤了，现在再也不想吃了。 但是你这种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经常会不断的发现新目标，新目标马上进入到你眼帘，马上继续攻击它，然后你会不停的发现新目标，但是你还控制的不错，这是我 说的也对， 这是我很怀疑的，为什么 你没看一到冬天天冷了就开始穿一些肥肥大大的出来了吗、 啊、对对对， 挡不住的肚子啊。 得嘞，就像依依说的，咱们赶紧进入正题，周末抖擞精神可好，没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您最近看什么越看越喜欢，有可能是人哈，也有可能是一东西哈、 啊、 也有可能是一美景哈，这都有可能，世界万物、 嗯、 随便您想，只要是最近您越看越欢喜的，喜欢上了，说说理由为什么喜欢它、 哎、 对不对， 越看越顺眼、啊、越看越喜欢。 我最近就看我们家那个健身房啊，越看越喜欢，因为重新装修之后，哇，高大上，一年年费还不贵，你知道吧，就旁边那大厦里边，就 LG 大厦里边，咱们好多同事都去的那家、 哦、LG 隔壁、 啊、 是吧， 啊对对对， 我不去、 啊、特别美， 我不去， 每天我在那儿泡俩小时，我就看着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哦、就地下一层那个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地上三层， 哦、啊、那我也不去， 保利豪， 我那我也不去， 哎，你这人光吃怎么能不运动呢？ 不，我已经想明白了，真的这件事儿我也想透了， 就是 有，我以前比如说靠不吃或少吃减肥，人家说你不健康，这都阶段性的呀、 啊、 你这但凡一吃回来了，后来我发现锻炼也是，你但凡不锻炼就回去了，那如果这两个是一样的效果，都是阶段性，不可能长久，不能一劳永逸， 你这 那我就选个容易的嘛。 你这太懒惰，我告诉你，运动就得是坚持，这是一辈子的工作，咱不能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对身体不好。吃你可以是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个阶段我喜欢吃这个，我猛吃一点，但是呢我运动不能停，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这话题我就是对牛弹琴，我跟你说什么都没用。虽然我现在的这个健身效果也不打样嘛，你看我，是吧？ 还是可以的。 看不出来有89，但实际也有89公斤了。我就不说什么了，两行老泪啊。得嘞，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呗。 好，就是有什么人或事儿或身边的小物件也行哈、 啊、 就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 啊、喜欢的理由，喜欢的原因啊。 对，然后您发送一下手机短信啊，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 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组生活服务资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嘞，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13号线沿线居民呢将告别早高峰排队半小时才能进站，进了站也挤不上车的痛苦了。13号线呢将被拆分成两条位于城市北部交叉的 X 型的线路。目前的轨道交通13号线拆分工程规划方案进入公示阶段，听取公众的意见。规划方案当中呢 ,13A 线呢起点是6号线车公庄站，终点呢是在建的17号线的天通苑东地区。大钟寺站由向南的这一段呢是新建的线路，经西直门到车公庄与6号线2号线换乘，由西二旗站向东也将是新建的线路，经回龙观天通苑地区与5号线再建17号线换乘。那么 13A 线路的全长大约是30公里，共设18座车站，其中呢新建线路大约是19公里，那么将大大的方便沿线居民出行。那么13号线的 B 线起点是13号线的东直门站，终点呢是16号线的马连洼站，全长32公里，共设15座车站，新建车站6座。 因为这个实施系列交通改造的措施，煤渣胡同的拥堵得到了大幅的缓解，进出协和医院北这个北门急诊部的急救车生命线也被彻底打通了。煤渣胡同呢位于协和医院的北门，因地处呢王府井的商圈，就医购物客流量很大，常年处于交通拥堵的状态。经过深入调研，交管部门发现拥堵的主要症结呢就是协和医院停车场出入口位置设置不合理，机动车呢在此呢需通行整条胡同，并在胡同的尽头才可能进入到地下停车场，而出停车场的车辆呢则需从这个胡同的尽头驶出，产生重复这个怎么说叠加交通吧，算是， 反正越来越麻烦了呗。 对，反正同时呢，胡同内呢还有一些居民住着呢哈，这部分居民的车辆就和就诊的车辆乱停乱放，于是造成了拥堵。交管部门主动和协和医院进行了对接，这个协助对协和医院的地下停车场客流线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和调整，并借此呢将停车的出入口进行了对调。哎，这个对调了之后效果不一样，调整之后就诊车辆可以从胡同的起始端进入到地下的停车场，从胡同的尽头处出停车场，无需在胡同的地面进行通行了，实现了这个车辆对地下空间的利用。据统计呢，调整之后协和医院拥堵报警减少了三成左右，急救车前往急诊的动线也随之被彻底打通了。 嗯，咱们以后去协和医院就更加的方便快捷了。我们再来说一说，咱们如果未来去香港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出行便捷的方式呢？昨天，腾讯旗下 WeChat Pay Hong Kong 与港铁公司达成了合作，预计在2021年年中，内地及香港用户就可以用微信乘车码， 哇塞， 刷码过闸坐地铁太方便了哈！未来呢，香港居民也能够享受二维码的乘车服务，这不是仅仅针对内地的游客哈。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乘客呢就可以享受先乘车后付费、0.2秒脱网验证的便捷乘车服务。同时呢，我们的内地用户在香港地区呢，也可以便捷使用乘车码坐地铁。实现内地与香港的互联互通，太好了。 哎呦喂，你知道吗，其实它相当于不拘泥你是游客还是当地居民， 当然了， 只要你用 WeChat 的这个通道，然后就可以用它的配。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是一个先河，是一个实验，等到慢慢的推广开来以后，因为全国各地各个城市，大的一些城市都有地铁， 对， 到时候全国联网全能够用这个配，多方便，我不用到一个城市我再去现金买啊，或者是再办一个当地的卡，这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个互联互通呢，也是因为有北京可以现在刷这个微信的这个叫怎么说呀，经验吧。 对， 因为北京有几条线路是港铁公司运营的嘛， 是， 所以这系统对接方面肯定会有一些便利。然后呢，在北京实验了这么长时间，也会有很多比较好的一些措施啊或经验可以就怎么说呀， 去借鉴， 对，借鉴一下。 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嗯， 正式供暖已经一周多了，市城管委供热办昨天呢首次约谈了投诉率较高的供热企业。市城管委呢供热办主任王爱民介绍，正式供暖第一天，12345热线接到了针对居民集中供热的投诉电话5800多个，那么较上个采暖季正式供暖首日下降一半以上。那么从投诉电话当中，有480多个电话专门反映华远易通热力公司供暖问题，涉及哪儿呢？房山、大兴、通州、朝阳多个区。鉴于这家企业的被投诉率较高，而且对用户投诉的处理效果不好，对其进行了面对面的约谈，要求其马上整改。这可是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问题啊！ 对， 达不到18度，多冷啊！ 尤其像昨晚上挺冷的。 是是是， 反正我每年开始来了暖气之后，就该赶紧放放气儿。 我们家暖气有点过足，你听我这嗓子是不是有点哑？ 哎呦， 太干了，你知道吗？ 赤裸裸的炫耀、啊， 我就给拧到最小，然后还得开加热器，我们家坐不住都， 多棒啊！ 我天，太热也不行， 太让人羡慕了，哎呀，简直了！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从这个由教育部建设完成的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即将上线，各地校外培训机构有望通过该平台实现全国联网查询和监管。下一步呢，教育部将继续会同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各地完善部门联合执法机制，这个加大跨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加快这个证照办理进度，组建专家团队，尽快的完成备案审核工作，部署使用全国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强化在线培训的监管，确保今年底完成这个集中整治的任务。教育部要求各地呢，对个别的顶风作案仍然严重违规开展培训的校外机构，坚决予以处分，并追究其相关责任。 嗯，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 您看什么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喜欢，说说理由好不好？ 我呢 啊也许有100万种可能都说不准哦。 雪树下等你，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陷入深夜或期盼天明，云空的泪一如冰凌，接近了乘雪花坠，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握紧棉被或面对寒冷。沉默的声音，飘雪藏永恒的身影，雪树下等你。哦，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陷入深夜或期盼天明。 这一瞬间就有100万种可能，您喜欢什么呢？来看看小龙蚊子，要说喜欢当然是我现在新领养的 Bunny 布偶猫，它好可爱，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叫它的名字 Bunny Bunny， 它就会扭哒扭哒的走过来，饿的时候呢也要向你叫，我走到哪儿它就跟到我走到哪儿，我要说看书的时候，他也就安安静静的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哎呦太可爱了，所以越看越喜欢，越看越有趣，就那布偶猫那个脸 哦，那个脸 太可爱， 揉吧揉吧特别可爱。我刚才那个一让魔说呀，苗山的眼睛和我同款啊，你想说的是眼镜吗？ 眼镜？你不戴眼镜啊？ 他说的，他是不是说墨镜啊还是什么？ 哦， 为什么你觉得我的眼睛和你同款呢？难道你也是个丹凤眼吗？ 他没见过我，不是我没见过他。 嗨，特别的棒。 哎呀，天哪，这就是早上起来晕的状态啊！来，再看看啊，这个 糊涂旁观者说啊，二位，我本来不想吃早点，你们。 因为说了肉之后，哎呦，太香太香了哈！ 对啊，像依依就说了，刚醒你俩就说吃这样合适吗？ 还有亚伦说了，磊磊真厉害，昨天一早出门就是我们出发吧？哦，回家有吃喝玩的大搜索，昨天晚上还有演艺群会呢，我 看。哇塞！ 晚上小9点了，还是你的声音，今天一早还有，真是越听越喜欢。哎呀，所以少说话，我要多听美女。原来你的梗在。我不说话了，我告苗山上，我都不说了，我闭嘴，我 亚伦，早上好， 来来来，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啊，咱们看看大家的短信，首先看到的是， 哎呀妈，还是人生几步啊， 哎呀，哎对，这个 ZZH1970 就说了，说我以为是高磊越看越好看。 那原来呢？ 不，他就说我以为，他是这么说，我以为呢，那高磊是越看越好看的，因为昨天他在车弯的大搜索里萌萌哒请教陈庆老师2个小时怎么吃醋。这是什么梗？ 哎呦，昨天请陈庆老师，我们的主题就是醋，你知道吗？这醋的用途特别多，比如说能防止这个炒菜的时候这个菜变黑了，比如说可以把你们家的这个洗澡那个蓬头，然后水壶 去污垢 你知道吧，泡一下2个小时，但是呢你在洗澡的时候可能就一身都是醋味儿。 那去不掉，你知道吗？因为泡2小时，醋味渗透性嘛。 哦。 啊，包括可以呢，你炖肉的时候，牛肉、羊肉啊什么的不容易烂，又想要提鲜，倒点醋特别管用，或者说是放点山楂也可以。 对， 好多好多。 碰点酒， 碰点酒也行。 这个酒在炖肉的时候有两个地方比较好，一个是炖的时候，还有一个出锅的时候，这两个功效不同。 而且呢，陈庆老师说的一定要点2次醋，你知道吗？那个味道才会有醋烹的感觉。 哎，第一次是让这个肉软烂，第二次是提鲜。 没错。 嘿嘿。 啊，怎么又说到了吃？天哪！我觉得这是早间版的吃喝玩的大搜索。来来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 啊，说吃货。 对，我们俩就是吃货。 哎呀，这个依依就说了，看书桌上的书啊，整整齐齐排排坐，越来越多了，那个充实美美的， 就是不看，是不是越买越多？跟我一样。好嘞，咱们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是。 哎，有什么物件啊、人啊、事儿啊，您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顺眼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我们关注一部电影吧。 好。 说是无名之辈，在大片扎堆的11月份呢，无名之辈似乎早已经注定了默默无闻的命运。首日呢不足千万的票房，再加上呢《毒液》和《神奇动物2》两部好莱坞大片同期上映，让导演饶晓志只感到了凶险二字。但是转机却在此时开始出现，网络评分高达8.3分，影院里观众们看的是又哭又笑。无名之辈的票房逐渐画出了一条漂亮的逆袭曲线，上映6天之后呢，它接连超越了《毒液》和《神奇》，成为了单日票房冠军，累计票房已经是高达了1.7亿，这个数字是饶导首部电影《你好，疯子》总票房的10倍还多呀。 哎呦，在连续2个月的片荒过后呢，无名之辈用一群小人物的故事温暖了观众，也温暖了寒冬出现的电影市场。对于这个观众们给予电影的种种好评乃至年度黑马的称号，饶晓志导演呢连称这是台爱。这个映前呢不是忐忑，是基本没劲儿了，真是很艰难，心里当然也是很期待过逆袭，但绝对可能性很小，但没想到这么多观众喜欢，现在只有感恩。除了感谢观众，他也谦虚地表示，这部电影能够获得如此的好评，功劳全部归功于演员们。 是是是。那么无名之辈的灵感呢源自一首歌，在一次的飞行途中，他无意间听到了民谣歌手姚13的瞎子，瞬间被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击中了。出生在贵州小县城的饶晓志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无比渴望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现在人到中年了啊，我看到他也发福了，儿时的点点滴滴的开始一页页浮现在他的眼前。伴随着姚十三的乡音呢，听得他泪流满面，拍一部关于乡愁的电影就这么动了念头。 嗯，这个有观众评价无名之辈的演员阵容豪华，几乎是清一色的实力派。 嗯， 陈建斌就不用说了哈，任素汐早是通过一部《驴得水》得到了演技上的认可， 可喜欢他了 啊。张宇呢，此前在《我不是药神》里饰演黄毛，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所以能够集齐这套主演的阵容，饶晓志也说，其实很简单，这些演员恰好都在他的交往范围之内。有人说我选角精准，其实我也是只能找到这些演员。 说的是实话，眼下呢，不少电影人都在为影视业进入寒冬而焦虑。那当记者把这样的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乐了，说我很少分析市场，这是成熟的创作者才能考虑的问题，我连数据都不看，只会看个票房。他觉得啊，自己在电影圈一直是个边缘人，跟主流戏剧圈也不熟，一直以来啊就是专心做自己的戏 就够了。 最后这一句话说的太对了，就是专心做自己的戏， 不但是够了，就应该关注这个， 对， 其他都不是您该关注的地儿。 其实这部影片的总投资也就3000万，据我所了解现在已经是1.7还在网上叠加，这就是对于艺术的尊重。 而且说实话，那俩电影您不用太担心，《毒液》不错，那个《神奇动物》 就不用看了， 呵呵。好，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最近您越看越喜欢什么呢？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呦呦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个互动话题， 什么事儿？ 我刚才误按了一下 TV 的预听键，所以咱们耳机当中出现了两个声音。不好意思，因为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这个手太胖了，我只要放在按键上这么一摁，你看它就出现这个声音。 哇哦，我刚才那一刹那我突然感觉直播间不光是我们两个， 还出现了第三个人是吗？ 哦天哪，这种感觉非常的特别。 哎，没关系，我把我肉乎乎的猪蹄儿往后缩一缩就行了，按不着这个键就行了。经常我也吓唬王毅和大帅你知道吗，然后他们俩就翻我一白眼儿。得嘞，不说他们俩了，咱们说是今天的互动话题 啊。 最近你看什么越看越喜欢，有可能是个人儿，当然了那就是恋爱了呗，是吧？也有可能呢是一件东西，你自己可能双十一刚买的是吧，用起来特顺手。 嗯， 也有可能呢是大自然的美景，或者是世界上的任意一样东西都可以啊，都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您呢也可以说说您喜欢他的理由，为什么喜欢，形容一下他的这个你看到他那一眼的感受，对不对？ 对，就越来越喜欢，越来越稀罕。比如说红艳就说了，去年表姐帮我买了一个玉镯子，是那种贵妃镯，我戴着刚好，真是越看越喜欢。 真是，那贵了去了吧。 贵妃镯就是那种椭圆的对吧，就是一卡就卡手 卡上了那种。 嗯， 那是玉镯子呀，那不都得是金的吗？ 哦对哈，玉的不能开口。 绝对呀，我刚反应，我不是女的我都能明白这道理。嘿， 那就是椭圆形的那种，就贴合。 哦，比较贴合 是吧，就圈比较小那种。 那戴进去可麻烦呀， 咱俩真累。 所以别给我们俩买这东西。相遇丸的说了，我双十一买的跑步机越看越喜欢，越跑越上瘾呐。我住附近的健身房升级改造，我没有地方跑步了，哎，冬天太冷，我也不能经常出去跑啊。于是乎我就买了一个跑步机，而且是语音控制，那叫一人性化。每天跑的我那叫一开心，天天跑怎么跑都跑不够，越看越我天呀，您这不上班了是吗？一天八小时在跑步机上。感觉 我天哪，真的很难理解你们这些爱运动爱出汗的人。 其实我们也特别难理解，就是爱你这种爱吃的人，什么都吃什么都不练。 而我不光吃啊，吃完还躺着呢。 好了，可以了， 还躺着吃呢。 再说你就成反面教材了。 祖国的花骨朵就说了，我最近生了个儿子，越看越喜欢，哈哈哈哈。 那必须的，自己生的。 哎，你说人家说的怎么这么轻巧，我最近生了个儿子，哈哈哈哈，最近越看越喜欢。 这是炫耀帖，我告诉你。 哎呦， 自己大儿子都有了， 你就听着生个儿子好像特容易似的。 李佳宁说了，我最近看我闺女是越看越喜欢，刷牙洗脸穿衣服吃早点全部自己搞定。哎呦，这闺女几岁呀，啊，就全部都能搞定了。放学主动做作业，自己收拾书包，晚上睡觉前自己刷牙洗脸睡觉。哎呦，太省心了，就是不知道我这闺女能坚持多久。 我 待观察。 女孩有那么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嗯， 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哎，我好像很多大人的事儿我都可以做，我是个大人了， 就 有那种状态， 全做哈。 嗯，我前天男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特有意思。 嗯， 他说小的时候去那个亚运会的开幕式，因为特别小， 1990年北京亚运会。 嗯，那个亚运会当时给个大礼包，里面有票啊，有什么吹小喇叭呀， 啊，嗯，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里面还有一个威化饼。他说他拿着那个威化饼，当时就说我拥有全世界。 哦，那个时候真的，1990年的时候啊， 巧克力威化，我有 没见过，可能都第一次吃。 我拥有这个，就拥有了全世界。就是你知道，小男孩会有这样的心情，就小女孩会有，哎呀，你知道妈妈很贤惠的角色，突然发现我很多事情也会做了。哎呦，我也是，我能成为我妈的一部分，或者我跟我妈可能画等号了。我长大了，我可以，哎，我就是全世界，你知道，就那种感觉， 小公主的感觉。 对，过些日子觉得真够傻的，干她干嘛呀？ 所以说啊，佳宁，你得看着点你闺女，别到时候一阵一阵的，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是不是？但是我昨天看电视新闻说，外地有一小男孩才3岁， 哦， 电视新闻就播他妈妈呢，就是比较散养的，也不规定非得比如说今天我带你玩，明天我还得带你学这学那的，就是散养。然后呢他就看他妈妈平时在家里忙忙叨叨做买菜做饭收拾屋子，他就像你说的跟他妈妈就学习，自己个儿跟他妈一块去这个菜市场拿一菜篮子挑茄子买青菜，回来自己还炒。 3岁， 哎，3岁，然后自己炒一桌子菜，然后看他还是收拾衣服自己叠什么的。真的，我男孩关键还是还能这么细心。 我当时那个主持人就说这以后娶媳妇儿，他媳妇儿得多开心啊！从小就培养这么优秀一老公，你说说。 他有点担心是小时候干多了，大了真的不想干。 就放任自己了，不干了是吧？ 是吧？ 那别介，咱继续坚持呗。 继续坚持吧，至少把自己这摊弄好了哈。 对。 不过你说小孩，我想起昨天我看电视那个放了一个视频，说也是一个3-4岁的孩子在家练钢琴，然后他不想练，然后觉得手疼，但是他觉得今天作业必须完成，他就真的一边哭哇哇的。然后手上没闲着 还继续弹， 继续弹， 还是在调上。 对，而且在调曲弹得特别好，一边然后那音乐就是弹得哇特别棒。 你天，这是天才，这是天才， 什么都没耽误。 他脑子多分溜啊，连琴谱都不用看，然后还能一边哭，还能找到节奏，手上还不乱。我天呀，他未来的这个叫什么李云迪。 我现在的男孩， 男孩，未来李云迪。 我现在的小朋友太棒了， 太棒了！我天呀，这以后我儿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那个最棒的叫什么来了？马龙，马龙第二。 现在你已经开始培养他了吗？ 培养了，我们家那口子现在天天周日带他去打球，他个儿还没球台的高呢。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他各种球都尝试。 各种球啊？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其实更适合哪个。 现在我们家擅长涮去了，你看说着说着就吃，擅长就是乒乓球啊，其他不擅长啊。 开始挥拍了。 对呀，当然我们使的是那个小朋友的小拍子，可好看了啊！大拍拿不起来，太沉。 对，沉 啊！来看，躲进云端说了，看我老公越来越顺眼，生完娃这一年特别暴躁，我老公特别包容我，做家务带娃对我又特别好，我真的要感谢。哎，真是一般生完了以后啊，这个女孩容易出现产后抑郁症，有的呢短则3-5个月，长则可能1-2年都出不来。 短则3-5个月啊？ 那当然了呀， 就一定会有的是吗？ 不，它就是有的时候呢是显性的，有的时候是隐性的。如果是隐性的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好，但是它对于自己不好，它会压抑自己的情绪啊，别憋出内伤来。但是显性的它就一定要爆发出来，这个时候就你不好，大家都别好。可能我觉得这种就更不好了，因为大家可能都受你的情绪影响，但有的人很快能调整过来，2-3月就过去了。但是就看他自身的调节能力。 哇，女同学真不容易 啊，特别不容易。就刚才你说，就夸一下一大儿子生出来那，那肯定没有。 夸一个， 那肯定没有产后抑郁，我觉得是不是？ 没错，主要是听我们的节目，你都很难得抑郁，你知道吗？ 对呀， 大不了就是变成胖子，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我天呀，那还是别听了。 李佳宁就说了：“天呀，如果闺女学我。”那一定会变成一个躺着看手机的胖子。 天哪，那还学他爸爸。 我喜欢你这种表述，因为我也是。 那你还是生个儿子吧。 那可能 也儿子不会学妈学爸呀。 那不一定 啊， 就是那可能他也同样会成为一个躺着看手机的胖子。 咱们还是共同为你儿子未来的儿子祈福。 而且是这样的，我可能还会揣他们。 咱换个话题，太可怕了，这把。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啊，有什么东西啊、物件啊、人啊、事儿啊，就是您越看越顺眼，越看越喜欢。希望您互动交流一下，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嘞，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足协杯。前天下午呢，2019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抽签结果在亚足联吉隆坡总部揭晓。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中国足协杯冠军将代表中超球队进入2019赛季亚冠小组赛之一组，群雄逐鹿的死亡之组。那么原本的一座金灿灿的足协杯冠军奖杯，如今笼罩上了一层亚冠死亡之组的阴影。另外界不免开始揣测足协杯争夺的双方啊，鲁能和国安此时的心情呢，会是什么样呢？根据了解，山东媒体现在已经在畅想鲁能队踢亚冠死亡之组的前景，那么国安队又如何去面对这个事实呢？ 对于明天打响的与山东鲁能队的足协杯决赛，国安队的态度是绝不动摇争冠决心。 哇，那么与往年百签的方式不同啊，此番呢除了东西亚分区以及同一协会球队的回避之外，不再设立各会员协会联赛冠军的保护原则，使得出现死亡之组的概率 大增 啊。这个分组出炉之后，不少人都认为国安队与鲁能队遇到了足协杯是否应该全力争冠的两难选择，谁拿足协杯的冠军，谁就要进明年亚冠小组赛 G 组的死亡之组。足协杯冠军呢，到底划算不划算？实际上目前两队战略性的放弃足协杯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这是一项可以载入俱乐部史册的全国冠军。足协杯冠军明年呢，无需参加亚冠附加赛，可以更加踏实系统的备战新赛季。但是也要看到参加亚冠附加赛，虽然备战早一些，但低水平的亚冠附加赛实际上可以起到赛季前的热身赛的效果。 是，鲁能俱乐部表示，有些事儿呢总要面对，我们不苦恼就要全力以赴。国安队方面呢，主教练施密特呢此前也曾表示，足协杯冠军对球队、球迷和中赫国安俱乐部非凡的意义，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争取把奖杯带回北京。 根据明年的亚冠赛程，附加赛末轮将于2月19号开赛，小组赛则在3月4号正式打响。对于时隔数年重返亚冠的国安队来说呢，眼下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好足协杯的决赛，争取在两回合的比赛当中力压鲁能队捧杯，从而直通亚冠。 国安加油！ 不过刚刚提到施密特这个词儿哈，我说个题外话，我有个朋友是做餐饮的， 也叫施密特， 也不是，然后他有一个小院儿。然后他们家那个菜系就是，尤其夏天好多人喜欢，虽然院子不大，但是是一个露天的位置嘛，就舒服。有一天夏天呢，他就跟我说昨天来了一个人，在那个院子里呢就简单点了点很简单的菜，然后就一直盯着电视看。我一看那个电视里在放足球，然后呢他说嗨，我就习惯性跟客人搭话嘛，因为他是澳大利亚留学回来，他可能有那种没事爱跟人搭了话这种习惯。后来过去就看一老外来他的店里嘛，他就跟那个老外说，嘿，你也喜欢看足球啊？然后那个老外看了他一眼说，啊，我喜欢。哟，你看哪国的呀？是看德甲呀，英超啊，还是看什么什么？说了一堆。后来这个人就说，哦，我看中超。然后呢，我那朋友说，哟，你还看中超呢？真棒哎！你跟人聊半天，哎，请你喝瓶啤酒，支持我们中超啊，支持我们北京国安啊。然后那人看了他一眼。然后回来他就跟其他哥们说，哎，你看那人，我这儿我们家这个店哈，客人越来越丰富，你看老外看中超看 多好啊。 其他人看了看说，这是不是施密特呀？ 那为什么他没有在现场呢？ 他看的那场球， 不是国安的， 但他们俩就攀聊嘛，说你喜欢看什么？因为他看的是欧洲的一个比赛，他说你喜欢哪队，平时看哪个赛多呀？ 明白。 他说我看中超多。 那肯定啊，在中超执教呢，还得不得看中超，得掌握各个队的情况、 但我那朋友不是个球迷，所以他不认识他， 不认识。所以那施密特那眼神看着他还挺奇怪， 就说啊，你还用问我这些问题？尤其第一个问题，喜欢看球吗？ 好尴尬的感觉， 好尴尬、 但是很有意思哈。来， 我们下面再看看费雪。 好，费雪。 费雪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昨天在鸟巢开战，中国队聘请美国名帅，急起直追啊。 是的，费雪北京站的比赛呢，今年已经是来到了第9年。赛事除了包括女子世界第一安娜加塞尔、男子世界排名第2的马库斯克利夫兰之外，还有不少中国队的队员参与其中。中国单板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队的领队周瑾介绍，那么自2016年国家队成立之后，经历了跨越选材等多种选拔方式的队伍，目前呢由一线队和梯队组成。一线队的六男六女呢，共计12名运动员中，既有从单板 U 型池冬季项目转向来的，也有体操、武术等运动员转型参与的。本次比赛，中国队将派出3男4女参加。 哎，为了提升国家队的整体水平，同时也提升该项目的竞争力，国家队在10月份特别聘请了美国名将Shaun White 的教练巴德基恩全面负责队伍的技战训练。此前呢，他曾经陪伴怀特10年，取得过无数大赛的冠军。此番来到中国，他给自己定了什么样的目标，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基恩表示，我和中国队签约的时候目标就非常明确，为的就是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尽管现在看起来还有一定距离，但现在距离冬奥会还有3年半的时间，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此前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只要每周都能有所进步，就一定能在奥运会上实现突破。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去看这个费雪北京站比赛的时候看到了精彩的动作和比赛的场景、 这个挺好看的。 对，咱们一定要鼓掌加油哦。 know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aid I can make your hands clap Somebody save your soul Cause you've been sinning in the city I know too many troubles All these lovers got you losing control You're like a drug to me A luxury, my sugar and gold I want your sex and your affection When they're holding you close Cause you don't even know 收听的是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北京时间呢8:21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文化快讯啊。 嗯， 由追光动画华纳兄弟合作的中美合拍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昨天发布了手绘海报，由插画师章鱼创作，半人半蛇的小白与捕蛇人阿轩相互凝望，人妖之恋绚烂深情。《白蛇缘起》故事灵感来自于《白蛇传》，聚焦了《白蛇传》与阿轩的一段爱情，由黄家康、赵琦执导。内地12月21日正式公映。 印度的口碑电影《老爸102岁》即将于11月30日全国上映。昨天影片发布了不孝子版的预告以及海报。预告片呢开始于一个现实而又无奈的社会议题。如果儿子成为不孝子，是忘记他还是等待他呢？对养儿防老的东方家庭观念形成了直接的冲击。对于敏感尖锐的社会话题以外的探讨呢，影片也不乏奇葩有趣的情节片段。102岁酷老爸的言传身教帮助75岁的儿子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张英白监制的贺岁档话剧电影《手机狂想》将于12月29日上映。电影《手机狂想》呢是高分喜剧片《完美陌生人》的中国版，意大利原版口碑爆棚，曾斩获了年度本土票房的亚军。那么《手机狂想》中国版制作团队由意大利原作方挑选，确认了授权。 电影《四个春天》宣布定到2019年1月4号，预告片由赵薇担任旁白。这个影片是今年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竞赛最佳纪录长片，它是一部家庭生活为背景的纪录片，导演以自己年逾古稀的父母为主要的拍摄对象，朴素而真切地展现了他们在家乡小镇的日常状态。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天之路》呢，今天起到26号在民族剧院首演。舞剧《天之路》是一部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建设为创作背景的现实题材舞剧，讲述了以主人公张工为代表的铁路建设者成功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世界性的难关，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了青藏铁路建设事业的动人故事。 这个香港邮政就宣布将于12月6号发售一套金庸小说人物特别邮票以及相关的集邮品。这套特别邮票展现的人物角色全部来自7部家喻户晓的金庸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黄蓉，《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还有《笑傲江湖》当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还有《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小龙女，《鹿鼎记》的韦小宝和康熙，以及《天龙八部》的乔峰、虚竹和段誉。面值分别是2港元、2.6港元、3.4港元、3.7港元、4.9港元、5港元和10港元。特别邮币由设计师赖维军设计，邮票中的金庸小说人物均由著名漫画家李志清以及国画手法绘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啊，这个一丈魔也没闲着，说讲一我哥们儿的事儿，和施密特这事儿有一拼。某年过年哈，我们哥们儿父母去三亚旅游了，他不去，自己在北京过大年。大年三十晚上，他突然想吃饺子呀，就去大街上找餐馆。他们家是住雍和宫附近，他5点出门，看见个女的在马路边披个被窝，觉得好可怜。一会儿他买了速冻饺子回家，又看见披着被窝的女的还在大街上溜达。我哥们 披着被窝 就被窝，我估计是。然后呢，我哥们就掏了5块钱给那女的。那女的说：“您没事吧？啊，我这是等会儿一会儿要去雍和宫烧头炷香的，你给我钱干嘛呀？”俩都误会了。哎呀，就等着夜里的排队去呢，要不然烧不了头炷香，你知道吗？啊，是这意思。 哎呦，这个感觉是来寻求帮助啊。他说我喜欢上一女孩，昨天用 QQ 加的，聊得可好了，他还没处对象，不知道能不能在一起。 哦，就是他最近喜欢上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女孩。 问题他是昨天用 QQ 加的， 这靠谱吗？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很多年前老觉得网络不靠谱，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放心态，什么途径认识不重要。但是我觉得不靠谱的是，你昨天用一个 QQ 加的他，然后你今天就说你喜欢他，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对啊， 这个事儿不靠谱。 最多就是被他的外貌所吸引，因为也就看到照片。 最多是你被他呈现给你的外貌所吸引 啊。对，指不定卸妆什么，这么说女孩子是不是不太好？ 指不定照片是不是真的呢？ 对呀，这有可能 是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如果是始于网络，也许止于网络也是最好的。 对，所以咱们前期的时候呢，不要特别的去投入自己的真感情，慢慢了解，慢慢慢慢的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他最真实的一面，对不对哈？ 沈就说了，我想女主持看油饼永远是越看越喜欢吧。 不，大饼卷一切，油饼跟大饼还是有区别的， 只要是饼类都是越看越喜欢。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您最近看什么越看越喜欢，说说理由和原因吧。 哎，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吧，组织一下您的语言发送过来， 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Oh, my pockets started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ped it on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money on he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哎呀，快到年底了，咱也说一些开心的事儿哈。 哎， 咱们就说说最近您看什么越看越欢喜。也许是人，也许是事儿，也许是个物件哈，也许是一片美好的风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您的心情如何，给我们来描述一下您看到它第一眼的感受。 哎， 好吧， 你看这个魔草就说了，我最近看上一类东西，就是花神杯。 什么东西啊？ 这长得像倒过来的铃铛那样，越看越喜欢，但是想挑一个大小合适的怎么那么难，不是大的就是小，要么就是小的跟酒盅似的，要么就是跟漱口这个鱼儿似的，怎么也挑不着一个合适大小的花神杯。这个东西就是看缘分，你知道买东西也是。 花神杯是什么东西？我到现在没弄明白什么意思。 啊哈哈哈 哈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每次见到他特别欢快的飞奔过来，那种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越看越喜欢。哎呦，拉布拉多是特别的好，就是特别听话，很多的像导盲犬，还有像哦，这就是那个花神杯啊，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瓷的茶杯吗？ 咱们不懂呀。 它就可能是不是就形制啊？ 它应该、就是、 花纹呀、 啊？它是蚊香杯的是一种吧？是不是？ 专门能够拢住茶的香气是吗？ 是吧，我觉得是。你看它应该是花神杯是不是？你看就是 哦，它那个底儿很那个什么，不过也很漂亮。 哦， 也很贵吧。 哎，我发现他们两口子 真是，哎呀， 我有点为你们担心。 我也是，咱还是说拉布拉多吧。 拉布拉多也不省钱。 拉布拉多你看在家里边是不是导盲犬呀，包括那些什么救援犬呀，缉毒犬呀，很多都是用拉布拉多。 又听话又聪明。 是，特别的乖。 我记得以前有个同事咱们、他有一只拉布拉多，我记得特清楚。那个女孩就是性格很像男孩，开着手动挡，每天驰骋、疯狂并线，你知道吗？你能想到。 太吓人了。 结果他们家的那拉布拉多犬就在后座上坐着。 吐了。 有一次。我坐他的车，坐在副驾驶，我回头看他，当他一拐弯，那个阳光晒到后面的时候，那个拉布拉多犬就在后边那个大座爬到另一侧，往那一呆躲阳光。 哦。 然后他再一拐弯，阳光射到另一半边的时候，他又爬回去，一直在后面躲阳光。 哎，一般狗狗不都是特别喜欢，就是说在开的时候，当然这是危险的，咱不提倡啊。我只是看到了一些现象，我说一下，都习惯于把窗户打开，把头 迎风流泪是吧？ 哎，对，然后一个劲儿的在外边，就也不知道它是叫呢还是干嘛呢，反正就是伸着头。那是什么习惯啊？ 因为我是觉得狗狗应该是一个比较活泼爱动的动物，在车上这么坐着不动， 它晕车是吗？ 空间包括也狭小，对它是有一些压迫感的。 哦，当然了，咱不提倡啊，把车窗开开，很危险，很危险啊。 对，安全第一啊。哎呦，你看，魔草就说了，就是小，好不好看？好不好看？漂不漂亮？ 好看，特别漂亮。 就是费钱。 再来看看徐哥。最近很爱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灵与肉》，我就喜欢看五六十年代的那个电视剧的那种感觉。像我妈、我爸他们也原来特别爱看那些大概描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像《金婚》是不是？张国立、蒋雯丽他们演的那个《金婚》那个时代的电影电视剧， 特别有年代感。 那你说人是不是都爱怀旧？就 我当然了， 我其实特别，我现在有时候电影频道一放那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我就停下来想看看。 八九十年代 电影里面的那个街道啊，还有立交桥啊，你就很特别熟悉，就小时候的样子。 对，包括我也特别爱看一些京味儿的、京味儿的话剧、京味儿的一些电视剧。 哦， 因为小的时候咱们俩都是北京的嘛，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反正我是住大杂院。 我们家住外交部街角。 哎呦，好高大上！天哪，我要结束这个话题。 我们家就住在青艺后面。 哦，是吗？ 嗯， 我们家是住的那个新中间那边的一个大杂院里头。然后一早上起来，不是，就是一下学一回来，你知道吗？然后呢，所有小朋友咵一下就扎进这个各自的这个家里边，然后就拿出好多好吃的，然后呢，没一会儿就全出来了。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就这么互 哇，你们从小就懂得分享。 对呀，啊，对，然后就是挨着这条胡同的每一个大杂院去招呼小朋友，我一招呼出来能二三十个，然后我们就疯跑疯玩，然后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有那个毛，就是那个叫什么呢，大的那个绿青虫毛毛虫，我们就逮它，然后吓唬女孩，对，吓唬女孩去，然后女孩一看哇就疯跑，然后我们就特别开心。 哎呀，我就觉得以前住平房的这个岁月就是特别美好。 对， 而且就是哪怕爸妈不在家，你也不会饿得着。 那当然了，叔叔阿姨全给啊， 就是家家都问你妈呢没回家，来家吃， 是是是是是啊。哎呦，我特别爱吃，其中有一家女同学他们家经常晚上会做那个清蒸鲢鱼，因为那个时候好像鲢鱼比较的便宜， 现在也不贵， 也不贵是吧，嗯，但是刺儿多，但是呢人家把那个鱼做的特别的入味儿，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到他们家把那个馒头掰完了以后蘸鱼汤吃，哇，哦，太香了。 因为莲子鱼以前讲究熬汤嘛， 是的， 就是因为它刺儿多 啊，所以我不吃鱼，我只吃馒头蘸汤。 哎呀， 我也好一口嘛，是不是？ 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踏实一些。 没有人跟你蒸鱼，是不是？ 我特别喜欢吃鱼， 哦， 特别喜欢。 哎呀， 而且我特喜欢吃河鱼，你说没起子吧？ 河鱼也行，可以。 就是很多人说，哎呀，河鱼是不是土腥味儿？我说不土腥，我还真不吃。 没有，海鱼更腥，我吃不了。 是吧？ 对。 哎呦，你看咱俩口味一样。就我爸一说大黄花多棒啊，蒜瓣肉，我说直噎得慌。说啥？我说我还真没那么爱吃海鱼。 我爱吃海鱼，怎么吃呢？不是炖的，不是那个怎么其他，就是炸，最好是那形制小一点的。 高磊， 炸 我突然意识到咱们又说回去。 哦，对，怎么又说回？不，这个节目做不下去了，我天哪，太可怕了。 哦，咱们俩每次碰撞的时候， 不说炸黄花鱼了， 结果只能是哦，这个沙羊羊就说了，因为绝大多数的狗会晕车，所以就会看到狗狗把头探出车窗。 你看我说对了吧？还是一面晕车。好，咱们不说吃了，也不说别的了，咱们说说新闻吧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来着？ 哦，就是什么物件、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景儿，您是越看越喜欢。 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好了，北京时间的8:42，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旅游快讯啊。淡季簇风出游热度上涨，某旅游网站今日推出了11月份的旅游风向标，通过分析境内外100个目的地的热度变化，对于近期旅游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数据显示，11月份开始，旅游市场整体进入淡季，多地酒店价格下调，机票价格也是处于全年的低谷，优惠政策频出，北方的冰雪游、南方的避寒游等错峰出游线路逐渐开始火热起来了。 哎，这个大数据就显示，11月份境内10大热门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西安、杭州、厦门、南京和三亚。其中东北地区率先进入冬季，-15摄氏度的漠河，可以这个以一场最北马拉松活动开启了今年的旅游旺季。11月份旅游热度涨幅达到23%。四川阿坝的最后一缕秋色让众多游客是流连忘返，人们纷纷前来观 赏最后的秋景，热度涨幅达到25%。广东佛山再度凭借美食吸引来自全中国的吃货，热度上涨19%。温暖的三亚热度排名上升，进入全国热门前10。 那么11月份的出境游热门目的地呢，分别是中国香港、泰国的普吉岛、曼谷、日本的东京、大阪、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越南的芽庄啊、泰国的清迈和日本京都等等。哎，我前两天还真是有朋友，他们准备就是新年的时候跨年去泰国，他们查了一下机票，从北京飞过去最低你猜多少钱？含税价格 2000， 1700。飞到了曼谷， 是双十一买的吗？ 不是不是，就是前两天他们刚订的，还问我，我说我没时间。1700，哎，你想想，现在要是飞趟什么广州、深圳，可能都得2000多。现在飞三亚，我前两天查，5000。 那个春节期间的班，你到时候回头替我一下。 干嘛呀？ 我可能要去了。 不行，我现在就拒绝你。 我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之后，我的心头一紧。 哎，我还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消息。 欧洲便宜吗？ 欧洲现在还没有，东南亚很多的线路，就是到明年6月30号之前，好多的线路都是1500含税。 东南亚吗？ 我告诉你，我当我没说啊。就是到， 我先走了， 到某宝那个上面平台去搜，好像是跟他们有合作协议，我觉得是啊。我们再来说一下郭守敬纪念馆啊， 后面你自己吧，我先忙一下。 经过1年多的升级改造啊，位于积水潭北岸汇通祠内的郭守敬纪念馆近日重新开张了。那么重新开放之后的郭守敬纪念馆提供了语音导览、微信导览、预约讲解多种导览服务，还建立了成人志愿者讲解团队、小志愿者的讲解团队。个人观众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郭守敬纪念馆"预约票，或持身份证到现场领票。团队观众呢，则可以通过拨打电话83224626、83224626预约集体参观。 咱们了解一下河北承德满族文化遗产精品展在恭王府举办。11月20号，传承德泽啊，河北承德满族文化遗产精品展展示活动在恭王府精彩开幕。活动呢，截取了承德市丰宁、宽城、围场三县满族传统文化精华，然后呢，布壶画，还有丰宁的满族剪纸、宽城的背杆等等吧，这些还有传统的这些技艺，还有很多项都是国家级还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亮相。通过静态展览与活态的展演，用平面与多维度的表现形式，将承德遗产丰富特色鲜明、民众共享的文化盛景呈现给咱们首都的观众朋友。这个静态展览共展出展品是23组211件，剪纸、12生肖、布壶画，还有等等这个满乡风情彩绘卷等展品展示，承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机勃勃的非遗的传承景象。反正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12月6号，您还是有时间到恭王府去看看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石家庄瞅瞅。11月20号上午的7点46分，随着北京开往汉口的 G5074 列车到达正定机场高铁站，来自北京的任聪成为了石家庄正定机场今年第100万名哇空铁联运旅客。这是正定机场高铁站年空铁联运旅客首次人数突破了100万。巧合的是，20分钟之后，石家庄机场也迎来了今年的第1000万名乘客。那么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哇，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去到石家庄机场吗？很多的朋友因为就是查机票的时候又说到了机票的价格，就是从石家庄机场飞往一些旅游目的地，尤其是境外的旅游目的地，价格特别便宜。从北京坐高铁过去大概也就2个来小时的时间。有的时候你要是从北京的南城开车到机场，可能也得要1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这个路程就不算了。到了那儿以后，可能从北京飞比如说某一个国家要4000-5000，但是从正定飞可能就1-2000， 这也是很多那个穷游达人经常会做的一个选项。 对呀、啊，你这个住宿费就出来了， 有一个连程嘛，对吧？就能便宜不少钱。而且有一些新的航线，可能像咱首都机场，要是如今要开一个新航线是难度很大，因为时间很满，所以可能在周边的一些省市开这个新航线的几率高一些。 对， 可能有会一些大促哈。 对，天津啊、石家庄啊，还有包括青岛。 对， 我双十一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青岛好像飞伦敦明年飞伦敦特别便宜，才1000多还是3000多我忘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8:52，接下来呢，我们先关注一条趣闻消息，再来说说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好多的互动信息啊。 哎呦，这事儿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挺关心的啊。美国知名电子产品第三方质保服务商最新调查显示，去年美国人损坏超过5000万块手机屏， 天哪， 相当于每秒就有近2块手机屏破损，因此产生的修理费用高达34亿美元，约合咱人民币是235.6亿元。 那有一个组织呢，今年调查了超过3000名手机用户哈，他们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一年当中，美国66%的智能手机用户说他们自己的手机曾经损坏，碎屏是最常见的手机损坏情况，占比29%，其次是屏幕划伤，占比27%，第三位是电池不工作了，占比22%，这三项加起来就将近70%多80%了，快 80%了。 哦， 调查还显示呢，导致屏幕破损的主因是手机摔在地上，占比74%。现在智能手机呢，多采用全玻璃镜面设计，外观时尚但不耐摔，即使是修复一处小小的裂痕或损伤呢，使用者也会花费数百美元。 不少手机机主呢低估了智能手机的维修成本。调查当中，70%的受访者认为维修智能手机屏幕的花费低于150美元，也就是大概1000块人民币。但实际情况是，平均而言，这项修复的费用需要大概合人民币1178元人民币。那么使用最新款的某水果手机用户呢，则需要为此支付，你想高达2000多人民币。屏幕之外的维修费用更是昂贵了，一般在咱们直接说人民币啊，1700到4200之间。对此消费者同样是估计不足啊， 要修这个钱都够买新的了。 对呀， 调查中67%的受访者表示，如果屏幕损坏的手机还能凑合用，就不会拿去维修。 但是我觉得吧，这个手机厂商还得考虑一下，你这个手机也太脆弱了，稍微磕了碰了，你就让我们花1000多2000多甚至4000多去修，那我买你干嘛呀？ 所以现在有屏幕险啊。 啊， 对，一直有的 啊， 屏幕险、 这个、我不知道耶。 就买手机的时候他会说你要不要上一个屏幕险，会加一点点钱， 然后就是直接在 4S 什么 4S 店直接在那个专卖店里。 对，专卖店。对， 哦，那这个好贵吗？不贵吧。 我其实没买过，但是咱们有几个同事其实都买了。反正大概要加个几百块。 哦，那也不便宜。 对，而且是这样的，像刚才提到了啊，就尤其我们国产手机如今做得特别好。说实话，就全世界的手机排行榜，因为我最近做数码节目嘛，有7位是咱们中国的国产手机， 前十里面，哇，厉害了！ 而且中国现在的那个手机设计，分别得了很多数码产品的设计大奖，就因为它双层玻璃，全视全面屏，视是视觉的视嘛，所以如今的这个水果这个手机呢，价格已经到达。让我望而却步了，反正 15000将近是， 对吧？所以从这款手机开始，我可能要退出水果界了。 我觉得我再过1年2年，我再换新手机，一定是国产手机了。 对，我已经退出水果界了。所以在如今的情况下，就算都是容易摔，都是容易碎的情况下，那为什么我不买一相对便宜点的？我们是花一个这么多钱，然后摔碎了多心疼？ 对呀，我当时这手机还8000多买的呢。 你别拿那个笔碰它， 哎呀， 真是的， 太吓人了，我直接扔地上得了。得嘞， 对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最后再来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你有压完了得说点什么， 来吧来吧，说吧。 哎呀，这个沈就说了，我是你们这档节目忠实听众20几年了。 哦呦， 从第一天起你就能听到高磊的声音，然后你们今天的节目越听越爱听，不由自主老是笑， 是吧？ 小孙女都问奶奶你是怎么了 啊。就是啊，我们说的开心嘛。邢红辉说，高磊你好，我娘家也在新中间住，邻居 哎呦是不是你们家蹭过饭 啊？这个好像那边大杂院太多了，我也记不清楚您是哪家的了。 简直了。哎呀，这个君沁寒就说，我看动漫越看越喜欢的说，可能呢他们在你们的眼里是虚拟的，是假的，但是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好。 哎呦，真好真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我是觉得有的人喜欢看漫画吧，都是因为不太爱说话的人多一些，会沉浸在自己的美好小世界里头，对吧？ 对对对对对。 不过还是要多跟大家交流一下啊。 那当然了，今天又是周末，咱们呢就说一些非常开心的话题，所以说您最近喜欢的一些东西。那既然喜欢它，正好周末2天，咱们就好好的把这个喜欢的东西发扬光大。 没错， 显呗。 这人 November 就说了，我们出发吧，好好的早晨的音响咖啡呀。